咁啊，见大家录专栏录得咁开心咧，我哋试下做翻呢一个专辑。咁咧，阿大肥咧就交代我咧，就叫我去讲下啲法律嘅专栏啦。咁啊，亦都如果有时间啊，试下讲翻啲天文嘢啦。咁我今次咧就谂住试下讲翻少少天文嘅嘢，因为最近啱啱睇完一套戏。好，咁呢套戏就叫《魔道王》啦，《加勒比海盗》啊。呢套应该如果冇记错咧，就已经系第五集嘅《魔道王》嚟噶啦。因为其实中间我有几集我其实都冇睇嘅，咁我一睇翻咧一摄就摄咗落去，因为我都知道呢套戏咧其实就唔需要知道前面讲咩咧都冇问题嘅，因为基本上系一套动作嘅笑片嚟嘅。咁咧，一睇到戏最开心系咩咧？哦，同大家讲下，其实咧，我系对于呢个出海咧系相当之有兴趣嘅。我细个嘅时候咧，成日都喺度幻想下几时有机会咧，即系好似船长咁咧，即系好似呢套戏咁咧，做下加勒比海盗咧，就出海去冒险嘅。咁所以咧，就系、是、我都知道咧，出海咧一定要识得睇星咧，先至知道自己位置喺边嘅。但我细个咧系完全就唔识睇，咁咧系去到咧而家大咗啦，咁啊学识咗用天文嘅方法咧去定位，咁就知道原来咧睇上面啲星星咧系真系可以对航海好大帮助嘅。如果大家咧听翻咧我哋之前星期二得到嗰啲天文专辑咧，就会亦都有讲过，即系嗰啲星星、月亮、太阳嘅位置啊，天文同地理嘅关系啊嗰啲嘅。咁咧喺呢一集嘅魔道王嗰度咧，佢咧好开心，即系佢居然咧系用一个星座咧，佢话咧系一个藏宝图嚟嘅，咁佢就系凭住呢个星座嗰个位置咧，去揾到一个海岛，咁上面咧就系有一件神器，佢哋想揾到嘅，咁呢个基本上就系成套戏讲紧嘅嘢。咁嗰个星座系咩嚟嘅呢？我哋一睇呢，其实如果熟悉天文嘅人呢，一睇就知系咩星座啦。佢个故事入面呢，嗰个星座呢就系三粒星，再下面有条尾嘅。咁其实呢个呢，以我哋所知呢，就应该系一个天蝎座嚟嘅。咁到底其实你话睇住天蝎座去寻宝呢样嘢得唔得呢？其实呢，我对于呢个讲法呢，就系有啲保留嘅。因为呢，其实天蝎座处于嗰个位置呢，系喐得都几犀利嘅。即系佢唔同我哋之前介绍过嗰啲北斗七星啦，即系显示北方位置啦。其实你搵到北斗七星呢，就好容易搵到，即系我哋成日讲嘅嗰粒北极星啦。因为呢，喺北斗七星嗰个斗尾嗰度呢，佢嗰度呢度一个五倍距离呢，就会搵到北极星㗎啦。咁所以呢，其实用嚟定位呢，睇星星呢，系好重要嘅。如果你喺一个茫茫大海上面，其实你基本上系冇任何可以参考嘅指标嘅。咁所以呢，其实最早航海嘅人就发现咗，如果睇星呢，你就基本上可以知道你系喺咩位置。因为呢，我哋成日都讲啦，星座位置星星系唔会改变㗎嘛，啲距离。除咗行星之外啦，行星我哋已经有一集讲过啦，讲五行嘅时候。星座位置不变，因此星座是我哋睇到星座嗰个高低呢，水平呢，或者佢喺东定喺西呢，我哋对返个时间呢，我哋可以推测到我哋喺一个固定嘅地点应该见到个星座系点。咁如果而家个星座同我哋例如我哋喺伦敦喺指引线嗰度见到嗰个星座有一个好明显嘅差距，即係例如高咗或者低咗，咁我哋咪知道我哋嗰个纬度系唔同囉。咁所以其实睇星呢就可以呢系用嚟测量到咧，你嘅船喺大海嗰度咧，你嗰个经纬度嘅。咁喺套戏入边咧，主角佢哋咧就系、是、佢有好多故事啦。佢首先就讲咗，即系佢要揾到有一日个月亮咧就满月嚟嘅，但系咧就系、是、红色嘅月亮嚟，佢话叫做血月。咁喺嗰晚之后咧，佢睇到呢个天蝎座咧。天蝎座嗰粒尾星咧，佢嗰个星图入边咧，指住嗰个方向咧，就系、是、佢哋想去嗰个岛嗰个目标嗰个方向啦。咁咧，实际上操作咧，我觉得咧系真系唔 work 嘅。点解咧？我都系嗰句，因为咧天蝎座其实咧系一个我哋夏天会成日见到嘅星座啦。但系天蝎座咧本身佢系喐得好犀利嘅，即系因为佢处于嘅位置，佢唔系极北或者极南。所以呢，其实一晚里面呢嗰、那个时间呢佢系会喐得好犀利，即系例如佢原本喺东边升上嚟呢，佢好快又会喺西边，即系落山咁样落返落咗落去。咁变咗如果你系航海嘅时候，你要靠天蝎座去观察 你嗰个位置咧，你就一定要对住个天文钟，即系你要知道到底而家伦敦嗰个格林威治时间系几多点，你先至可以计到出嚟。咁如果你问我作为一个即系一个 practical 嘅立场嚟讲咧，咁用天蝎座嚟定位其实都几唔方便。咁套戏里边咧，其实都应内仲有讲咗一个星座嘅，佢话个女主角咧个名咧就系、是、叫做Carina。咁原来 Carina 咧呢、這个英文名咧 Carina 咧呢、這个 Carina 呢个字咧就系、是、解船底座嘅。咁船底座其实系一个相当有指标性嘅星座嘅定方向，因为咧船底座系喺呢个南面。佢系近住呢个南十字座附近嘅，咁所以咧，其实船底座咧就反而咧，如果要攞嚟定方向咧，就反而容易好多，因为咧，其实基本上只要向住船底座嗰方向咧，就一定系南边嚟噶啦。其实呢个船底座咧，我哋平时都唔系好难见到，因为咧佢有粒星咧好光嘅，就叫老人星咧，就系、是、个光度相当之强嘅。我哋有时喺市区都好啦，如果你望啱个方向呢，咁冇乜云嘅时候，我其实都见过几次。咁呢你对返星图就见到啊，即係因为佢好近水平线，因为佢好南面㗎嘛。咁所以其实我见到喂咁低水平线都见到有粒星咁光，其实我已经估到大概都估到系佢㗎啦。咁果然一对返个星图呢，就的而且确系老人星嚟嘅。咁嗰个老人星身处嗰个位置嗰个星座呢，就系、是、船底座啦。咁喺船底座嘅左手边咧，即系我哋喺北面望过去南面咧，喺佢左手边咧，啊，其实通唔一定嘅，因为会转嘅。不过通常咧，如果我哋观星嘅时候，就会见到喺佢左手边咧，就会系呢个相当之出名嘅半人马座啦，同埋南十字座啦。南十字座就系、是、如果大家有睇金田一嘅话咧，有一集嘅杀人事件咧，成个解谜嘅过程咧，就同呢个南十字星有关嘅。咁所以南十字座咧喺呢个冲绳同埋呢个石垣岛嗰边咧就系、是、一个即系系一个旅游景点嚟嘅观星，即系因为咧喺日本本土咧，你要去到好南面、好南面嗰啲岛咧，先至有机会见到呢个南十字座嘅。咁我最近一次去旅行咧，就终于有机会咧俾我见到呢一个南十字座啦。咁咧喺呢一套我头先讲呢套戏入边咧，都有即系如果大家爱好天文咧，会睇到好开心咧，就系咧佢咧亦都有讲个女主角咧系攞咗一个天文钟咧，就系显示呢个格林威治时间咧，咁先至去攞嚟航行嘅。佢就系用呢一个方法咧去计算翻嗰、那个经度喺边啦，因为你对比格林威治时间咧，你可以推测到你身处嗰个经度啦，经度即系其实系打横嗰一条，我哋应该叫。咁所以呢，如果对天文有兴趣嘅话呢，咁其实呢呢套戏呢就係、是、作为一个唔错嘅参考呢，即当然啦，佢讲啲嘢未必係全部啱晒啦，但呢纯粹係睇下佢点去搵呢，咁其实係可以去睇下呢一套戏嘅。咁我今日呢试录呢个专栏呢就係、是、变咗讲天文喎，咁呢就讲到呢度啦，咁就希望大家多啲支持我哋啲专栏啦，拜拜。